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05集。江晨目前对副本一无所知，便不想放过任何一个线索。他对什么都好奇，因此想摘朵花试试，结果手刚碰到其中的一朵，就见一张脸猛地从地面抬起来，木然地看向他。下一刻，对方闪电般地往他肩上一抓，把他拖进了花池。旁边的本宫最美见状，急忙赶过来帮忙，顺便想加个血。这时又见站起来几个人，只听啊的一声，本宫最美也被拖了进去。方景行恰好看见这一幕， 离左边远点，右边是攻击，左边是抓人。 说话间，只见那两个人被拖进花池深处，周围的小怪起身对着他们狂轰滥炸，二人眨眼扑街。 被抓到就是死， 一般情况下奶妈是能复活队友的，但官方盖章难度的隐藏副本有一个机制，死了就会直接被送出去，没有复活一说。江晨只觉眼前一花，就到了副本门口，本宫最美紧随其后，就站在他身边，一脸茫然地看着他。队伍频道里都是王妃鸟等人的嚎叫，方景行的轻笑在这些嘈杂声中像一阵清风似的。 今天恐怕摸不着 boss 了，你把任务取消，接个你顺眼的，我一会儿过去找你。 嗯， 他们是打的二人赏金，他这边放弃，方景行那边的任务条也会随之消失。他看向本宫最美， 我回主城，你呢？ 我也回。 两句话说完，炸子也死了出来，三个人凑在了一起。晚上玩家多，副本门口热闹，几乎立刻就有人发现了他们。 哇，大佬死出副本了，快看截图。 众人顿时激动，因为这艳丽的背景一看就是某个满级的十人本。 哦，大小姐那个本。 冲。 太好了，我今天还没打这个本。 我也没打，大小姐本有组的吗？ 组组组组组，叫我一个。 我也去。 看看我的 ID, 我能不去吗？ 哎呀，梦想还是要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 看这情况，大佬今天肯定没办法打通关了。 刚才嚷嚷大佬有攻略的那几个人，脸疼不疼啊？ 大小姐本七等三，缺个男，速度啊！ 玩家们组队喊得热闹，几大帮会自然也不会落下，都在商量这个事儿。要知道，这算是开服以来他们第一次和两位大佬竞争首杀奖励，想想就有点小激动。几位帮主就很惆怅，他们前脚刚把牛吹出去，想着隐藏剧情和副本不好发现，能有一段喘息的时间，谁知大佬后脚就打出来一个，简直不给活路。然而面对帮众高昂的情绪和殷切的期待，他们只能亲自带队下本，一边走一边观察，争取不放过任何一点可疑的东西。就这么一路打到了大小姐那里，感觉和平时没有半点区别。问援帮会的队伍里，镜中人看着帮主， 哎，咱们怎么打呀？ 信天成很镇定， 你们先等等，我查一下资料。 他翻到 BOSS 简介，拿出做阅读理解的架势，从头看到了尾。 资料说大小姐很寂寞，时不时需要金丝雀的陪伴，金丝雀跑了会哭。 他目光一顿，看了看笼子， 是不是得被抓的人逃出来才行啊？ 啊，有道理，十方俱灭那个运气铁定是被抓的命。 而且这几个隐藏剧情和副本都是全息才加进来的，很多是全息环境才能办到的事，键盘模式下玩家根本开不了门啊。 另外几人也觉得很有道理，信天成惊险地保住了帮主的颜面，自信重回高地，沉稳地一点头， 开怪。 十个人便摆好阵型开怪，很快第一人选就选了出来。镜中人站在笼子里，抬头望着龙门的高度，感受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。 这怎么逃？ 信天成凑过来看两眼，想想大佬的骚操作，灵光一闪。 那不是有秋千吗？抡上去试试。 啊，有才。 镜中人于是跑到了秋千上。其余人打着 BOSS, 只听砰砰声不绝于耳。见某人不停地撞笼子，又不停地往下滑，都有些惨不忍睹。 你找个东西垫垫脚。 我找了，根本没有能够移动的东西，好吧？ 是不是和体重有关？你把衣服脱了。 有可能。 镜中人快速扒了衣服，穿着大裤衩在秋千上来回荡。 靠，瞎了我的狗眼。 大裤衩再次开启撞龙之路。 哈哈，这回更感人了。你觉得高了吗？ 高了那么一点，但还是差一块。 你继续。 其余几个帮会这时都在打本，有几个也猜到可能是要出笼子，另外几个还在绞尽脑汁地想条件，其中最惨的就是顾问。顾问和白龙骨都不是喜欢打本的人，不同的是白龙骨只是个人喜好，顾问那个却是全帮风格，他们甚至连这个十人本都没推过，集体死出了副本。顾问冷冷道， 还打吗？ 帮众顿时一摆手， 算了，爱过。大好的青春打什么本啊？竞技场它不香吗？ 哎呀，咱们打打隐藏剧情就得了，副本啥的就拉倒吧，怪麻烦的。 就是，走走走，赏金墙。 精进联盟率先退出首杀竞争，顾问满意了，转身去打赏金墙。刚迈出去两步，便见一条消息刷了上来。 原来大小姐还有个后花园呢，给你们看看隐藏副本长什么样。 顾问一脸冷酷地看着生死与共发来的三张截图，不为所动。玩家们则都被炸了出来。 哇，我喜欢这个配色，风格好强烈。 里面难道藏着大小姐的顶级宠物？ 啊，想看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